就是我们的告白。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消费是城市发展潜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发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北京一直在行动。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全文发布，计划力争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世界级商圈，建设800家左右的离境退税商店，各区至少有一个现代化综合商圈和一条商业步行街等，显著提升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政策引领度等关键指标，率先将北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么，要完成这一系列目标，北京将如何发力？网购如此方便，用什么吸引大家到北京来买买买？充满消费活力的北京又能给市民和周边城市带来些什么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来关注北京发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路线图，这条路怎么走，如何走好？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城镇化处处长、研究员马清斌老师。马老师，欢迎您。 陈磊你好，徐老师你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 GG20 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徐飞彪老师。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最近呢，如果要论北京的哪个旅游点最火哈，没有任何悬念，肯定就是北京的环球影城。那开园第一天呢，门票一分钟就卖完了，其中外省市的购票游客将近60%。围绕着这个主题的溢出效应，通州区呢还在积极完善周边的消费设施配套，打造文化旅游的新地标。而这个只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111个重点项目当中的一个。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呢，也全文发布了。那么方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哈？我们一起通过一小段的片花来了解。在国际知名度方面，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显著提升，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世界级的商圈，入境游的人数年均增长5%以上。消费繁荣度方面，全球消费的带动力、辐射力、引导力、创新力显著增强，最终消费率超过60%。商业活跃度方面，对全球消费链的掌控力显著提升，离境退税商店数量达到800家左右，各区至少有一个现代化综合商圈和一条商业步行街，各平原新城至少有1家五星级酒店。到达便利度方面，国际国内高效畅通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城市交通枢纽与商业体的通达度、融合度显著提升。在消费舒适度方面，放心消费软环境持续优化，消费配套服务的典范之城和服务品质的首善之城基本建成。政策引领度方面，促进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与两区政策联动更加紧密，消费市场开放度显著提升。此外呢，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重点推出了10大专项行动，包括消费新地标打造行动、消费品牌矩阵培育行动、数字消费创新引领行动、文旅消费潜力释放行动、体育消费质量提升行动、教育医疗消费能级提升行动、会展消费扩容体制行动、现代流通体系优化升级行动、消费环境新高地创建行动、消费促进机制协同保障行动。可以说呢，这6大指标哈，目标非常的明确，同时呢，专项行动的内容也是涵盖面非常的广。那么其实对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些年可以说是逐渐走入了我们的视野当中。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也是率先开展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建设哈。那首先请教一下马老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概念？那么这些城市又有哪些共性和特点呢？ 实际上在2019年的时候啊，商务部等14个全文部门就已经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概念做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那么从正式的文件里面你会发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呢，更多的是强调呢，它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作为消费来讲。因为大家知道城市的话，既有生产功能，还有消费功能，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消费更多的发挥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作用的时候呢，那么城市作为消费中心的那个功能就开始更多的体现出来。第二个，作为消费中心城市来讲呢，它一定要体现出作为消费资源的一个集聚地，尤其是在全国乃至全球这种消费市场的制高点上，就是说大家在买一种某种商品的时候，或者是购买某种服务的时候，你能想到这个城市。我想这是这么几个方面来理解啊。实际上简单来讲，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描绘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城市在全球意义上在消费方面具有带动能力和引领能力，简单来讲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我想实际上呢，在回答了这么一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概念以后，更多的还要回答它为什么啊，就是刚才问到的这个城市的特点或者说共性。如果大家看一下第一批这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话呢，它实际上我可以简化为四加一，就是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再加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广州。那么也就是说，它至少在全国意义上，或者说在全球的这个区域意义上，你会发现这几个城市它具有消费层面上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首先来讲，它的城区人口都超过了千万，属于超大和特大城市， GDP 多数在2万亿以上啊，除了天津以外啊，其他四个城市都在2万亿以上，而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超过了万亿。回到看我们北京 GDP 是3.6万亿，社零总额超过了1.3万亿。从这些数量来看，这些城市具有人口多、消费能力强、经济发展总量大的这么个特点啊。你看，即使疫情的影响下，今年1到7月份，北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啊19.2%。当然，主要还因为我们国家的疫情控制比较好。但是从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消费的增长能力啊是相当大的，这使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城市层面上培育一些具有全球或者全国影响力的，去引领消费，去服务于我们消费升级和规模的扩大。举个最简单例来讲，有一个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消费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当然我们国家高端的消费的产品呢和服务的供应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啊，但是与我们这个消费的增长相比，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差距要补的，尤其是中高端的这种消费。 现在有了明确的目标，那么就要补上这些短板。那其实提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大家可能会想到浪漫之都巴黎、时尚之都米兰，包括美国的纽约，这些城市是具有非常显著的标签的哈。那么结合这次我们北京方案提到的这个具体的10项行动哈，以及您的理解，徐老师，您认为北京有哪些标签是很有竞争潜力，是值得打造的？ 一说到北京呢，普通的国际人士吧，可能马上就会想到故宫的红墙、长城，以及北京的作为一个政治中心的地位。他们一般不会第一时间就马上就把北京和购物啊、时尚啊、美食和娱乐啊连起来哈。但实际上，北京啊，其实如果细细去挖掘，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它是优势很多的。这个我个人啊，把它总结出有十大优势。第一个就是刚才马老师讲到的 GDP 优势。第二个，人口的优势，刚才马老师都提到了，一个消费中心城市一定是经济的一个有优势的地方，另外它有足够的消费人群在里面作为它的支撑。我觉得第三个优势就是它的高净值人群的优势。第四个优势就是独特的交通优势，无论是高铁也好，航空也好，最好的机场，便捷的高铁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另外它在整个东亚的经济中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这就是它的那个交通优势。另外它还有政策优势，对它做出某些决策方面它都有很多的便利性。第六个优势就是区位优势，整个中国北方的经济重镇，整个北方的经济圈的一个中心。另外还有独特的国际化优势，如果是和其国内的其他大城市相比，甚至包括和一些国际的一些顶级的消费中心城市相比的话，北京的国际化优势也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的。跨国公司的总部司广，另外我们看数字吧，国际的旅游人数进出的这个人次，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是非常高的啊。另外还有大型的那个国际性的活动，会展啊，或者是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频繁的举行，这个是国际化的优势。另外非常有特色就是文化优势，因为北京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地，它的景点、它的文化景这个旅游点等非常密集。第九个优势就是它的高科技优势，它有大量的高校、高质量的研究院所。 另外还有大量的高新科技企业，尤其是像现在 AI 人工智能，北京在全球来讲的话它都是冒尖的。这是第九个。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跟北京的服务业是非常强的，它的配比那个位置它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有很多优势哈，我觉得尤其是刚才提到的标签，在这个优势里面可以挖掘出一些标签出来，一些非常具有辨识度的、知名度的、有优势的这么一些标签出来，至少有四张名片挖掘出来。文化之都，第二个就是政治之都，另外就是国际级之都，还有科技之都。如果从全球来看的话，尤其是在文化里面，比如说北京可能是传统文化、东方文化，甚至是前卫的文化，因为北京有很多的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产品，包括建筑，这个产品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可以把它完全给打造出来，加强现有的一些品牌啊，或者是这种标签，把它强化。 嗯，徐老师是总结了北京的十大优势还有四大标签哈。那马老师您觉得北京有哪些特别显著的这个标签是具有潜力的？ 刚才徐老师讲的特别好，我想补充一点，在什么，比如说巴黎是浪漫之都，米兰是时尚之都，北京呢，我想它具有一个历史传统的，也是一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度最高的一个城市，它的特点更有吸引力。但是我想呢，我们谈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时候啊，我想一方面来讲，它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城市，来你这个城市来消费。你比如说像2019年看了个数据啊，北京是接待国内游客3.18亿，国际游客超过了300多万。这就是说北京作为一个2000多万的城市，但是它外来的人口一年的时间超过3亿多。这说明啊，如果我们要把北京打造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话，我想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国际的人来北京买东西。那么很多国际的游客、国际的这个商务人士，他来到中国以后，他一般来讲呢要降落到北京，那么到北京以后呢，他要在北京买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或者旅游产品，或者呢中国的很多的工业制造品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呢，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要的一点就是国际上的更多的人来到了北京。我想我就简单补充这么一点。 嗯，两位老师这么一总结哈，让我们对于北京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哈非常非常的期待。那我们也看到哈，就是这次的方案是重点提出了十大专项行动。那今天呢，我们要重点关注近两年重点实施的跟我们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消费新地标的打造吧。那哪些属于消费新地标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北京环球影城，再比如这两年打造的这个文化金三角，就是依托故宫、王府井和隆福寺，打造彰显文化时尚魅力的这个消费地标。还有依托前门大石栏商圈，打造以老字号加国潮为特色的传统文化消费圈。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消费新地标对于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意义？马老师， 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每天我要经过大石栏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前门大石栏这一块呢，最近几年的时间我们通过城市更新啊、城市改造啊，它已经恢复到展示我们传统文化的那种建筑啊、街道的这种布局等等，很有文化味道。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商圈散步啊、去购物啊、或者去吃饭啊，你能够体验到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传统文化中有这么一个穿越的感觉。也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您提到老字号啊或者是新地标，它这个新它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进行传承的基础上，结合了一些现代的这种数字化呀、这种智能化呀、智慧化的一些要素啊在里边。尤其是你会发现大石栏这一块呢，除了我们传统的一些商品，当然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像饭店啊等等吧，一系列的一些商品啊，供大家这种去参观或者去选取去购买等等。所以说我想它的重大意义在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数据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北京市迎接了国内外3.2亿以上的游客来到北京来旅游。另一方面来讲呢，有300万的这种国际人口呢来到了北京。我想这些人来到了北京很重要的一点，他就是想体验中国的文化，北京的这种文化，比如像故宫啊、像隆福寺，包括前门大石栏等等，就他们来北京，他们希望不仅仅是为了购物啊，他还是希望体验北京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他们购买的商品、他们看到的建筑、包括他们行走的街道，以及他们购买的这种纪念品，他们还是希望，比如说带回家的时候啊， 或者带回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向自己周边的朋友去展示的时候，他希望呢具有中国的特色，对吧？包括我吃了什么烤鸭，我买吃了什么包子等等，他会津津乐道。那么实际上刚才您讲到了这个消费新地标，其实就是说这些海量的旅游人口来到了北京，他不可能全北京逛一遍，因为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他就必须呢在有限的时间到最经典的地方，是吧，到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就使得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行程获得最大的旅游体验，那么这样进行最好的一种消费的一种感受。所以说我想这种消费的新地标一定注意一个问题，它消费的不仅仅是吃的喝的用的，它更多是消费什么呢，对文化的理解，对精神的一种享受等等，所以我想它的意义呢还是很深远的。 嗯，消费新地标哈，这个新呢应该是创新，它可能是多种元素的融合，重点是要有新意有特色。说到创新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数字消费创新引领行动哈。可以说呢，这几年北京一直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也在围绕提升数字消费体验做文章。请教一下徐老师，您觉得这个数字加消费能够给我们市民带来哪些期待？ 数字加消费这个是现在比较时尚的前卫一个提法，新提法，我觉得它是以前的互联网加的一个延伸。数字经济应该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数字化的生产，第二个就是数字化的消费，两者之间是紧密相关的。我觉得这种升级呢，数字化的升级呢，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吧。第一个层面的话，就是现有的无论是产业也好，生产也好，还是消费也好，对现有的这个生产和消费进行数字化的升级，比如说对传统的工厂进行数字化的改造，比如说对我们的传统的电视啊、手机啊等等进行数字化的智能化的软硬件的升级等等。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层意义，就是把传统的把现有的东西进行改造升级，数字化的升级。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它还创造一些新的空间，消费和生产的空间或者是模式，就是说这个数字化带来一些以前所没有的生产和消费，比如说数字的经济平台啊，数字货币，另外还有一些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消费产品或消费体验，比如说 VR 啊，远程虚拟啊，数字孪生啊等等，也很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数字经济啊，应该就是这两个层面。您刚才提到那个数字加消费，未来我们有什么期待哈？我感觉有三个方面期待。第一个就是数字化的产品，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涌现了很多数字化的智能化的东西，那未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的这个发展特别快，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数字化的产品不断的涌现出来，比如说智能化的衣服和鞋帽，智能家居，另外智能的汽车，我们的汽车可能越来越不像一个车子，可能它是一个智能的一个装置，你说它机器人也行，另外智能的厨房，智能化的住房，我们的未来的房子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数字化等等，这些衣食住房的这个数字化的产品会不断的涌现，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我们可以期待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数字化的服务，比如说新的零售、新金融、新教育，其实就数字化的教育、数字化的医疗啊、数字化的文旅等等，这些新的服务呢会不断的产生。我的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我们数字化的消费的模式或者是数字化的消费理念嘛，像传统一样我们可能主要是消费，主要是享用啊、这个对等等这些就可以了。那未来呢，因为有了数字化的这种环境啊，可能我们的消费理念可能也得更新，我觉得共享式的消费、互动式的消费可能会打破我们传统消费的时空限制。我对未来这种数字化，因为这是新的东西，这个也是北京的机会啊，我们要把它北京打造成国际的顶级的消费中心，因为现有的已经很强大了，纽约、伦敦的等等非常强大，经过一两百年，有些甚至三四百年的积淀，市场的高地啊很多已经被他们占领，但是在数字化消费这一块都是全新的。北京有大的优势，政策优势和技术优势我们都有，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在数字消费这一块打出一个新空间，全新的天地，对这个方面我还是充满信心。 消费是城市发展潜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发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北京一直在行动。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全文发布，计划力争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世界级商圈，建设800家左右的离境退税商店， 各区至少有一个现代化综合商圈和一条商业步行街等，显著提升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政策引领度等关键指标，率先将北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么，要完成这一系列目标，北京将如何发力？网购如此方便，用什么吸引大家到北京来买买买？充满消费活力的北京又能给市民和周边城市带来些什么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城镇化处处长研究员马清斌老师，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 G20 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徐飞彪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在北京的方案当中呢，我们也比较清晰地看到了北京各个区的战略定位和消费空间哈。比如说呢，东城和西城定位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示范区，朝阳和海淀呢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承载区。那丰台的定位是商务消费新地标，石景山的定位是城市复兴新地标，通州的定位是消费新增长极，顺义和大兴的定位是空港型国际消费枢纽，房山呢是文商旅融合的国际旅游休闲区，昌平是融合消费创新示范区，经开区的定位是北京东南国际消费地标。那么其他区的定位呢，是立足于本区的特色来明确这个战略方向哈。请教马老师哈，就是怎么看这样的定位以及各区的建设优势？ 实际上呢，作为国际消费中心打造，它对不同的城区进行了一个功能的定位细化，我认为这个是相当好的。因为作为消费中心城市的打造来讲，它是作为一个城市啊，或者说一个城区推动经济发展重要的一种突破口的话，那么根据我们过去很多年的经验，很容易产生同类化，往往呢最后陷入了一种价格战。你会发现从全国来看，很多城市在开发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啊，你会发现去了以后都差不多，包括到了很多景区以后购买的旅游产品也差不多，正好就使得很多游客呀，很多这个消费者，你会发现去了以后索然无味，就是没有差异化，没有竞争性，没有自己的特点。那么我想这次这个北京的专门对几个区进行了一个差异化的定位，就使得各个区之间在推动你明确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要避免产业雷同，避免搞价格战，避免千篇一律，然后正好就形成一种什么呢，是互补竞争合作，形成一种一加一大于二，就使得我们北京在打造或者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进度更快，走得更稳。你比如说，我认为作为北京来讲，它的的确确呢，它的空间很大，基础很好。我认为各个区啊，一定要有自己的定位的同时，还是要结合一下消费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例子来讲，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带家人啊去北京郊区去参加一个农业的博览会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还以为没有多少人啊，走到这个景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满为患。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到了一定的这种发展水平以后啊，大家对于农业、对于自然的回归这种追求呢，还是很强烈的。所以对于这种生态化的、绿色化的，包括我们具有能够唤醒我们这些下一代孩子们对于农耕的这种重视，对于自然的喜爱等等，我想这是一种消费产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注意它的多元化，不一定说我们都去搞的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搞一条街。如果你这条街上商业街上的商品没有特色的话，我想呢，大家可能就去一次。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方案里面你会发现，比如说啊，房山当时我还参加过他们这个“十四五”的规划的编制，他们就提出来“北京之源”休闲之城，因为他正好抓住了房山的特点。大家知道咱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啊就在房山，所以他称之为“北京人之源”源泉的源。另一方面呢，大家知道房山的环境又特别好，有山有水有风景，再加上文化，正好就使得他整个的这个旅游产品的打造就具有天然的优势。那么另一方来讲，你比如说像朝阳、海淀，它定义为什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承载区，我想主要因为是朝阳它本身呢是有大量的国外人士，比如说因为它有使馆区下一步来讲朝阳还要打造一个新使馆区，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的这种经济的实力的提升啊，国际交往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呢就要扩展。比如说海淀来讲，它作为一个科技一个为主的一个城区，它的科技人员啊，包括它的教育资源特别多，它与国际的这种交往，科技交往也特别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承载区，比如说咱们北京是吧，四大定位，其中两个定位，一个是科技创新中心，另外一个是国际交往中心。那正好这两个区正好也作为支撑这两个定位的很重要的啊两个城区，它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承载区，我觉得是有很长远的布局的。比如说像石景山原来是钢铁之城，现在我们首钢已经搬迁到其他省份去了，但是现在石景山通过这种文化的再造、消费的升级，实现了自我更新、自我涅槃，定义为城市复兴新地标，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啊。包括刚才像通州是吧，定位为消费新增长极。通州大家知道最近几天特别热闹是吧？就是因为那个环球影城的刚刚开始营业，一票难求啊。所以我认为你如果你现在认真看这几个城区的定位，都是很准确的啊，他们都可以很好的去支撑我们北京国际消费城市的一种打造啊。我相信这种分门别类的因城区而施策的这种方式是特别好的一种规划方式。 嗯，也就是说成为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哈，仅仅靠单一的或者是几个行业的强大是远远不够的。它可能包括比如说商业啊、旅游、文化、交通啊等等各个方面，这个行业联动发展的有机整体，要发挥各区的优势来打造有特色的多行业融合互动的一个消费生态。 我觉得用的那个词语特别好，生态。就是说一个良好的一个森林或者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环境的，每个植物如果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的话，那么这个森林就是特别健康的。一个城市里面每个城区发展一些消费经济或者发展一种新兴经济的过程中，你一定结合自己的优势，找到自己在产业链上的生态位，那我们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就会特别的健康。 嗯，刚刚我们主要说到了北京的这个相关情况哈，我们看到商务部公布的这个第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呢是五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重庆。之前我们看到有知名的这个国际机构哈，对于2020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发展指数进行了一个排名，上海和北京呢进入到了前十位，但是主要还是靠的是消费市场的体量、容量和规模。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我们距离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这个差距哈，主要在哪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薛老师， 国际顶级的先进的消费中心城市呢，可能比较前面呢是这么几个，一个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洛杉矶、香港、新加坡等等，这些呢现在是著名的顶尖的这个国际消费城市。和他们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呢？我觉得首先啊，刚才提到那些顶尖的国际消费城市，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们啊都是利用他们自己所在的那个条件啊、地理位置或者是经济啊、历史啊等等，长期的水到渠成的这个形成，尤其是纽约和伦敦，包括巴黎啊等等，因为他们所在国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全球的帝国，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那么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呢，使得它原有的基础之上呢，逐渐的这个快速的成长，变成了现在全球的这种中心啊，这是一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利用条件呢进行政策引领的这一块，香港、新加坡是比较典型的，包括东京啊。另外还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在某些领域里面，它这个消费是全球的顶尖的，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啊，是打造出来的。不管是哪一类吧，每一个消费中心啊，一个共同点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发展起来的。所以说，罗马不是一天造的建成的，北京要想造成跟他们齐驱并驾的，甚至超越他们的，可以不用着急，慢慢来。那我们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刚才也提到很多优势，慢慢的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我觉得最终是能起来的。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差距啊，个人觉得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我们的国际知名的商圈的聚集度不高，就从北京来看，就是顶级的消费中心啊，它应该必须要具备两个东西吧，一个是必须要有顶级的商圈，第二个一定要有顶级的商店。从顶级的商圈来看的话，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伦敦的牛津街、东京有银座，和他们相比的话，就是他们都是全球，这一提到马上大家就能想到自动会往那边去的，如果到那边去旅游的话。那我们北京呢，当然西单啊、王府井啊都也都不错，包括朝阳那些也都挺好， 但是呢，从聚集度来看，还有这个知名度、品牌度来看的话，好像跟他们还是有点差距。很多人觉得在这地方逛的不过瘾，在某一个那个商圈里面，可能他就不如香榭丽舍大街啊那一块，你看什么都有，我在那里逛可以逛的一天，然后呢很过瘾，什么都可以买得到，而且能满足我各种需求，是吧？我觉得顶级的商圈，另外顶级的商店啊，我们之间经常说首店是吧？就首饰发行店是吧？这个首店的也是作为一个顶级的，我觉得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嘛。啊，比如说全球性的首店，亚洲的首店，或者中国的首店啊，区域的首店，或者亚太地区的首店等等。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体验店啊、概念店啊、旗舰店等，所以这一块哈，我觉得跟顶级的商圈相比的话，北京我觉得我们还有发展的空间。第一个，顶级的商圈的聚集度也好，还是品牌度也好，还是有些差距。第二个呢，很重要一点，我觉得就缺乏本土化的一些全球著名的商品或者服务品牌。巴黎它是奢侈品之都，纽约百老汇啊，还有其他一些，伦敦也有很多特有的一些设施。我觉得北京这一块的话，这个还是大有可为的。就是我们本地化的全球的著名的品牌，全球性它要加点力度。第三个就是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吧，这一块你说香港可能它的便利度、它的免税啊、它舒适度、体验啊等等，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非常顶级的。我们的消费环境这一块还有很大的升级的空间。北京的外国人的比例还是偏少啊，在这一块国际化这一块，因为你要成国际性的消费中心城市，那你必须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差距，就是软实力方面的东西。就是除了我们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的消费模式的竞争力之外啊，我们那些理念，我们那些消费的模式，能不能具有国际的引领力呢？是吧？能够我们很早就提出来，而且马上就被国际上所认同、所追捧。这个软实力这一块的话，这个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说是差距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差距。 那马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一方面刚才徐老师我认为他已经谈得很全面啊，他里边强调了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品牌的知名度、购物的自由度或者说方便程度，还有一个呢就是退税的力度以及便利度。我们打造国际的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要让消费者买那种品牌的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些商品，或者说它的品质特别高的商品。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你会发现我们国家也罢，或者说比我们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一些国家，消费者来讲，他的这种挑剔的能力特别高，就他对商品的质量要求特别高。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越是品牌的东西，它价位这么高，大家愿意去买？一方面啊，也有追求时髦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品质质量好，大家放心。另外一方面来讲，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你会发现消费者也越来越挑剔。对什么挑剔啊？对健康。我们以前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这个鞋只要是大小合适就行了。但是你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他在给孩子买鞋的时候，他考虑什么？注重这个鞋有没有进行人体力学的研究，是不是对孩子的脚的成长什么更有帮助。那如果说我们把很多高端的、高品质的、高品牌知名度的产品更多的在中国市场或者中国的这几个国际性的消费中心城市去展示的时候，那我想外国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不仅要让外国人买中国的东西，要让外国的很多朋友把他这个品牌知名度的比较高的商品拿到中国的城市来。所以我想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一定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它是双向的。一个成熟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体，它一定是走出去还能更高质量引进来。但一方面来讲，我们要自信啊，我们国家现在目前总体的经济发展速度应该是全球最快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么下一步来讲，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会更大，收入不断提高以后怎么呢，它对商品的品质和品牌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样就会使得这个城市的消费的升级的问题，高品质消费的这种档次不断提升的问题都要提上日程。讲实际上除了消费之外，还要做交通工具，还要去住，还要去玩。所以说我们这个消费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不是说打造几条街整一些品牌的店就好了。你一定要注意消费者从他家到实体店出行的体验，他的支付的体验以及退税的体验，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化的多元化的一个方案。 是的，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经从谋篇布局进入到了协同推进的一个新的赛道了。从千年古韵到国际风情，从国潮名品到国际首店入驻，从一体化消费到全球的顶级商圈，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征途上，北京正在大步的向前。